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11回，知晓了姐姐平安归来的消息，谢之方归心似箭，恨不得立时插上翅膀飞到临安去，奈何军务繁忙，新进又挑了训练新兵的担子，实在脱不开身，只得秘密增派人手将宋府里三层外三层保护起来，力求万无一失。这一两年季温瑜动作不断，照着前世里的老路子暗中拉拢各方人马，玩弄人心的本事臻于化境，动起手脚来自然事半功倍。一切进行得很顺利，他渐渐耐不住性子，加快了夺位的进程，费尽心思寻了位须发皆白的老道士，仙风道骨，气度从容，瞧着比前世宁王献给陛下的那位还能唬人，使了些手段将人送到宁王麾下，宁王果然上钩，没过多久便将那道士送往长安。陛下正值春秋鼎盛，本未到炼丹药求长生的年纪，谁成想这年春天选秀进来的妃嫔之中，竟有一对双生的绝色美人，生得如花似玉，又知情识趣，难免贪恋美色，连着在她们姐妹俩的合欢宫中宿了十来天，有些力不从心了。宁王这一招至于陛下，有如瞌睡了送上软枕，来的正是时候。皇帝用了道士炼制的红丸，立刻便龙精虎猛，如有神助，一直癫狂了半夜。经此一事，龙颜大悦，赏了那道士一个正三品的官职，封号为玄成真人，令他每日里在宫中的长青观中炼丹打觉，自此常为后宫诸人炼制一些强身健体、益寿延年的丹药，服用者满面红光，健步如飞，不免对仙长的本事赞不绝口。没过多久，玄成真人便声名大噪，因着心里存了提防，他严密监视着谢之方的动向，对方如前世里一样功勋卓著，颇受宁王赏识，除了打的胜仗多了一些之外，再也没有出现过异样之举，四处寻不到谢之真的下落，他心烦意乱，又不能一直空悬着正妃之位苦等，权宜之下娶了位升斗小官家的女儿，继续韬光养晦，扮演备受冷落的皇子。那女子姿色身段不如谢之真多矣，性子也木讷寡言，无甚滋味，时日久了，季温瑜的头疼病不轻反重，好不容易熬到正妃的肚子里传来喜讯，立时纳了两方姿色出众的侧妃，又使人照着谢之真的模样往民间搜寻替代品，这些阿杂事谢之真是一概不知。4月初5，宋永仪手下的几个管事将货物清点完毕，送往不同的铺子里发卖，那些货物大多是谢之真亲自挑选的，如今眼看要变现成银子，他心里有些好奇，便提出想去铺子里看看行情。宋家诸人一向是不拘着他的，闻言立时备好了软轿，二三十个下人簇拥着送他往商行去。轿子走到中街，一位腿脚不大灵便的蓝衫男子忽然从斜对过撞上前后的轿夫，哎呦一声跌倒在地。谢之真略略受惊，稳住身形之后，听见轿夫和那男子理论起来，对方的声音温润儒雅，听起来颇有些熟悉。他微蹙峨眉，掀起帘子一角，隔着帷帽垂下的白纱往前看去，不太确定地唤了一声：“ 魏公子。” 那男子闻声回头，挺起有些佝偻的腰身，理了理洗得发白的袖子，向他做了一个揖。曾经如玉的容颜消瘦了许多，颧骨高高凸起，显出几分苦相，双目也暗淡无光，憔悴不堪，乍一看去令人不敢相认。 然而却是魏恒无疑。片刻之后，两人在旁边茶楼的包间里落座，青梅和琵琶晓得他之前做过的事，警惕地紧紧跟在谢之真身边，就连十五也从暗处钻了出来，势力在旁。更不用提屏风另一侧还站着七八个手持刀剑的护卫，只要一声令下，便可立时冲进来将魏恒拿下。魏恒苦笑一声，低声道： 自打宋府多了位四小姐，我就猜测那人或许是你。 谢之真虽然对他的人品颇有些不耻，却惊讶于他为何落魄到这般地步，微微颔首问道： 魏公子家中可是出了什么变故？红兰还好吗？你的腿是怎么了？ 这趟相遇并不是巧合，而是魏恒蹲守了许久，有意撞上他的。当年的心高气傲，在残酷现实的摧残下，早就散了个干净。他本以为自己已经接受了籍籍无名的现实，冒着巨大风险找上他，也不过是想跟他求个情，把软禁在宋府的母亲接回家奉养。然而此时此刻，听到他充满善意的慰问，对上一双懵懂纯净的眼神，他却忽然生出一种强烈的不平之心，想要把他那位好弟弟的真面目撕开来给他看，想要告诉他自己沦落到如今这般地步，全是拜他弟弟所赐。 不怕谢小姐笑话，我家门不幸，原是个无福之人。 魏恒的嘴角露出一抹讥讽，眼神也阴暗了几分。 红鸾嫁给我没多久，便卷了家中的细软，跟一个屠夫跑了。不过，那样断了舌、没了牙的贱妇，想来也落不到什么好下场。 果不其然，他看见谢之真面露惊讶之色，魏恒低笑一声道： 怎么，谢小姐不知道红鸾的事？东窗事发那天，你弟弟动了私心，对我百般羞辱不说，还割了红鸾的舌头，拔了他满口的牙齿，将好好的一个人折磨得血人也似，又强令我娶了他。至于我这腿，自然也和你弟弟脱不了干系。 他满目苍凉地摸了摸自己的右腿。 成亲之后，我满心期待着可以三元及第，早日出人头地，好给谢之放点颜色看看。为此潜心苦读了许久，又向邻居借盘缠往长安赶考，没想到他连翻身的机会都不给我，使人在半道上下了黑手，敲碎了这块溪谷，彻底断了我的前途。 看着谢之真发白的脸色，魏恒心里既感痛苦又觉快意，不由得大声讽刺道： 令弟赶尽杀绝，斩草除根，真是好手段呐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